非凡。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城区建设场馆处处长黄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次场馆建设中有哪些可圈可点的绿色冬奥的新技术新理念呢？ 通过2008年奥运会，我们率先接触到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那么这次2022年冬奥会呢，我们主动践行绿色施工和可持续发展。目前呢，我们已经有了绿色建筑、绿色施工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的标准规范啊，已经形成了体系。所以呢，我们这次通过2022年冬奥会场馆的改造，让我们的老场馆达到了绿建标准。这个我们新建的这些场馆呢，也都达到了绿建三星的标准。这次冬奥会啊，我们一个突出的绿色手段就是采用了二氧化碳制冷剂，而且呢使用二氧化碳制冰，它产生的余热还可以用来进行场馆的其他的利用。这样在场馆的能耗方面可以节约大概30%的能源。除了制冷剂方面呢，我们还采取了许多新的建造技术，比如国家速滑馆采用了世界体育馆建筑跨度最大的马鞍型单层索网结构。与传统的屋面不同，国家速滑馆这个屋面呢长198米，宽124米，就像一个巨大的网球拍盖在了这个场馆上。这个屋面的钢结构的重量呢，也就相当于传统屋面钢结构的1/4，大大降低了场馆用钢量。从源头上说呢，也是减少了碳排放量。我们这次呢，还应用了很多先进的理念，比如说健康建筑理念，比如说超低能耗，基于 5G 技术的智慧场馆的应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届奥运会创新的应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